很多年以后，奥雷莲诺上校站在行刑队的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孔多是个20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房都盖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活像史前的巨蛋。这是哪一部名著的开场白呢？这个大叔啊，用100年的时间，大概他们5、6代家族的生活变化所创造的这部作品《百年孤寂》。我们今天依然请郭强生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哎，各位听众好。那《百年孤寂》嘛，看书名就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长达100年，至少对不对？有5、6，好像是5代，这个五代家族他们从怎么样在马康多这个小地方开始发现这个地方，然后生根落户，然后一代一代经过了整个这个100年来的时代的变迁。尤其像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要一定要介绍的是作家这个马奎斯啊，他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人啊，是南美洲。那你知道我们南美洲在经过殖民北美的这些白人啊，北美的这样子的入侵殖民，然后掠夺，同时也带来了可能是科技啊，带来了很多不同的科学，很多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的方式。那这样子一个100年的小说，照我们以前的传统的，比如说19世纪托尔斯泰或者更早的话，可能就是可能老老实实的就是一代一代写下来。 对 对，那百年孤寂除了它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历史背景，有这么多丰富的人物，当然它能够成为这么重要的经典，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怎么样组织这100年的故事，这五代家族的故事，它的艺术处理手法，而且这个手法本身呢也成为这个小说除了只是讲述五代家族故事外，给予他另外更多的哲学上的意义。那也就是说刚刚开始一念到的，就是他其实从故事的结尾了，这个第五代还是第六代的这一个这个上校已经要被枪决了，也就是整个家族的最后。但是在那一刻呢，他脑筋浮现的却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一个下午啊，所以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整个过去现在跟未来，他整个线性的关系就完全打破掉了。在那最后的那个几秒钟之内，却是整个故事的开始。那所有的这个过去其实也会成为未来。以这个概念出发，这本小说里头过去与现在与未来，他用透过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跳接去穿插。那后来就会有人会称之为，用一个词汇去说之后，这叫做魔幻写诗。 我这里要打断你一下，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整理一下马奎斯这个人还有这本书，让听众朋友能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啊。在《百年孤寂》发表之前，马奎斯在拉丁美洲文坛之外并不广为人知。他是出生于1927年，在2014年的时候过世了。当《百年孤寂》一出现之后，在1982年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都为之轰动。可是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在1955年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篇小说，叫做《枯枝败叶》。这个小说他花了7年的时间，希望有人能够帮他出版，但是找不到。对这本书，马奎斯自己曾经写过，到1973年之前，他所有写过的作品中，《枯枝败叶》是他最喜欢的作品，因为他觉得这本书表现的是最真诚和自然。大学的时候，马奎斯其实攻读的是法律，但是他开始文学创作，尤其在大学期间大量的饥渴似的阅读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诗歌，这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非常强的基础。后来因为哥伦比亚内战，他只好中途辍学，然后呢就进了报界。 1955年的时候，他因为写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的一场海难而被迫离开了哥伦比亚。他移居到墨西哥，从此以后开始从事文学新闻跟电影工作。那么在众多对百年孤寂的评价中，我觉得有一段文字，他的用字遣词是这样说的：风格独特，既气势恢宏又奇幻诡丽，粗犷处寥寥数笔勾勒出数十年内战的血腥冷酷，细腻处描写热恋中情欲煎熬如目如诉，奇诡处呢，人间诡界过去未来变幻莫测，轻灵厚重兼而有之，被公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20世纪现代文学中不容错过的精品。我觉得这段文字最精准。好，那接下来就要请教强生老师，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怎么说呢？ 他是从这个历史或者从一些这些真实的南美洲的这个经验中出发，但是他打破了这所有我们以前理所当然在小说里头可以看到的线性的叙事。 嗯， 好，他里头可能会有鬼魂跑出来，他可能就是在一个最不可能的时候，可能有这个记忆又跳出来，甚至它里头也会有对于未来的预言。那最后整个故事，这个家族到最后很有趣，就是他确实他们后来发现了有一个百年的预言。那竟然 这个家族， 对，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一个吉普赛的这个一个流浪的算命师说有个这样一个东西，打开之后其实发现一切其实都在预言当中。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你可以说它是这个一个有趣的说故事的方式，但是那个马奎斯也借的这样子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很不可思议的哈，怎么样去体会的，就是生命的有几个面向，就是关于比时间啦，啊，记忆啦，啊，很多东西的正反面，有记忆也就会有遗忘啦，啊，那这个中间的故事很有趣，就是这故事中间还穿插了一个情节，就是整个这个马康多他们的小镇，所有的人都得了一个失忆症， 嗯， 因为得了失忆症，所以他们开始很惶恐，就开始把所有的物件上面都写上，这是椅子，是供你休息的时候，你可以把屁股放上去之类，然后就可以坐下来。那种惶恐，可是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很魔幻的想象。哎，怎么会有这种病？但是同时也就关照到了书写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写作？马奎斯为什么要创作《百年孤寂》？ 对，这就是很好奇的地方。他这部作品就拿到诺贝尔奖嘛，对不对？他创作了一个这么奇怪的故事，但他能够被这么的肯定，像那个诗人聂鲁达还说他这个跟那个唐吉诃德那是个相西班牙语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那我们在读这本书之前，其实真的很想知道马奎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在想什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其实马奎斯哈，他很早就在他自己的国家享有盛名了哈。那他自己也做过很多工作，那也做过记者等等。但是听说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其实他写作《百年孤寂》的时间并不长，并不是那种哈关上门写了这样十年的。 大河小说要写很久的。 不是，他好像才一年不到就把这本书写出来了， 好可怕。 可见就是说，这是一种。一直蕴藏 在他心里的，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状态。他就把他生命的一个那个我们说 energy 哈，那个能量哈，就彻底释放的一次。那这样的释放里头，我们就讲吧，这个释放反而就像烟火一样，它产生了一些你如果坐下来好好的规划，搞不好还不会有这么多这个魔幻，这么多奇特。因为它已经不是说只是安排故事，而是它去呈现一个人的生命的状态哈。这个状态里头就是人永远是被时间以及记忆这一件事情，你不觉得吗？这两件事情是一直让人之所以为人，有挣扎，有痛苦，甚至会有希望，有期待，都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自己头也很巧妙的就运用所谓的这个魔幻写实技巧。但魔幻写实技巧并不是他发明的，这之前就是一个南美洲国家的一个早就有的一个写作传统。因为我相信这也是因为这一个南美洲在 过去的几百年来哈，一直动荡不安，一直是处在这种列强的觊觎啊、等等，即使是他们也有跟他们的原住民嘛哈，很多冲突不断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于他们战祸不断哈，对于他们自己可能有饥荒，可能有天灾，他们自己的文学里头早就有发展出一个对于人生哈命运之荒谬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那直到了马奎斯呢更把这一个传统发扬光大，那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说百年故事，它就变成很多层，你可以从第一层说看说哇，这是一个记录了一个 家族 哈，也是记录了一个被殖民时代的南美洲 城市、 对，那关于被殖民的这段历史啊，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陈述哈，也颠覆了我们以前想的就是一个血泪斑斑的，他反而是用了一种非常浪漫的哈，非常奇幻的，充满了各种想象力飞驰的方式去描述的是一个被殖民的一个痛苦的记忆吧啊。 今天我们请郭强生老师来为大家介绍马奎斯的《百年孤寂》，这是一本不是很好读的书，但是强生老师说很好看，因为虽然跨越了百年好几代的故事，但是因为他在写作之前已经把结构啊架构得很清楚。那么《百年孤寂》呢，是以一个虚构的市镇叫做马康多，以马康多的荣衰作为拉丁美洲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所以虽然故事像是虚构的，但事实上它呈现的却的的确确是一个民族的百年历史。《百年孤寂》用了很奇诡的手法反映殖民独裁斗争还有流血的历史，那么遗忘和孤独是它最重要的主题。整个故事可以说像是充满了光怪陆离，很难想象任何地方一个正常的家族里怎么会出现这些奇奇怪怪的情节。比方像他们到了最后一代的时候，这个最后一代的男主人他也生了一个儿子，但儿子刚出生就被蚂蚁吃掉了，这难以想象却有其传说背景。那到最后的时候连这个马康多镇都消失了，难怪在书评当中不断的会出现四个字叫做奇幻瑰丽，不是瑰丽哦，是吊诡的诡。好，那我们继续再听郭强生老师为我们做的导读。 那再往下一层的话啊，就有人性的共通性就出来了，那就是我讲到关于时间以及关于这个记忆，什么东西我们要记得或不记得，它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一个单线的，它总是让我们看到好像是一直在旋转中当中，你害怕遗忘，但是我们要记得，怎么记得，通常所谓的记得就会变得其实一种重复生命，其实这五代你后来发现这故事为什么它打破这样子跳来跳去不用直线性，通通看完之后你也会发现这五代家族其实是同样的故事一直在重演一直在重演，对，那这也就是我们人性，其实我们就是受制于有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在重复在遗忘当中，但是唯一的有一个出口就是马奎斯也让我们看到艺术重新再创作，否则一般人你不借由像这样的艺术和想象力去重新的一去开创去提升，所谓的记得可能就是你会被记忆绑缚，记忆就变成传统，传统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框架，那一直重复的话那就不会遗忘了， 对不对？那但是在这个遗忘与记忆当中，艺术出现了，书写出现了。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你从很多方面看就觉得是非常能够打开人的一个对事情想象或者体会的一种空间的一本巨作。 刚才强生老师说有一些作品它其实是用很多的路线啊，去来讲述一个故事，就像《百年孤寂》100年的六代这个样一个家族，要说他们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就突然想到，王聪威总编曾经写过一本这个哈马星的，就是《冰屑女儿》，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我的朋友们在读的时候，尤其是年轻朋友读的时候，他会觉得错乱，就觉得这个线呢、跑来跑去的啊，他不知道怎么去统合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它还是一本非常非常精彩的小说，它还被评为当年的最好看的小说。而我想问的是，当我们的读者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统合，于是这个故事就一直是破碎的，他没有办法完整去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教导我们要怎么去阅读这样的作品吗？ 哎，这就是奇妙在这边的，虽然我刚刚讲的这个百年孤寂听起来这个上天入地，可是马奎斯就有这个本事，你读的时候一点都不错乱啊，都觉得非常的可读性非常高，非常有趣味， 你等于进入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趟，又惊险但是又充满了这种悲欢离合，充满了各种意外惊喜的。那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这一种手法对于马奎斯来讲，我就讲的他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这样的一个艺术能量彻底的爆发，那其实可能在他生命中其实他等待了很久，很长的时间，所以那一个他并不是为了破碎而破碎，那是他真的自己感受到身为一个南美洲的艺术家，身为一个对于自己的存在感，对于自己的文化有这么强烈的意识的人，那我觉得他是终于找到了一个他表述的方式，因为他表述的事情是完整的，他这件事情其实想的是很完整的， 布局很清楚， 所以他这个手法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里头有什么抵触或者有什么逻辑不通，因为他的内在是完整的，那这是他必须或者他终于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他自我的方式。那后来有一些人就以为魔幻写实或种种的什么那是一个技巧，但是我常常也跟学生讲说，你不是南美洲那样子的历史背景，或者你也不是经过过像欧洲两次世界大战都生灵涂炭，你活在台湾，你用了荒谬主义的手法，你用了魔幻写实的手法，但是那都是别人为了说他自己的故事自然流露出了一种东西，但是你跟我们自己的生存，自己的一个历史或者议题怎么相连呢？这也其实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对， 除非我们写我们自己的荒谬， 当然我们要其实当然只需要开创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讲出最真实的我们自己的存在感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历史或记忆这样子。 还是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魔幻现实主义这样的一种写作手法，它到底背后的精神是什么？ 就像我讲为什么要有这样子这个一种所谓的魔幻，这还是跟一个作家他们自己的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文化跟历史是有关的，你知道当你经过过这么多的伤痛或者这么多的蹂躏好了，你如果一直永远还是就是只是控诉，那根本没有什么艺术的空间可言，并没有什么可能，其实你反而你看他马奎斯反而用了这一些 看起来荒谬，但是又让人很引人入胜，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很感动的。比如说这里头有你刚刚讲的都是几位男性，我觉得这里头几位女性这也非常有趣的。比如说她失恋，她跑去吃泥土啦，或者根本她也不用解释，就是其中有一位她就在晒衣服的时候，她就跟着床单一起就飞走了。你知道这就是变成说我们知道可能在真实的生活中不会出现这些事情，但是这也就告诉我们是故事的重要。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会明明知道不会有，为什么我们还会喜欢听白蛇传的故事呢？为什么 甚至于期待， 对，甚至于期待，就是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说故事的力量。那即使是真实的历史也要当它传承下去，就像我刚才讲所谓的遗忘跟记忆之间，你要选择记忆的是什么。那这里头我们其实都渴望的是能够记录成有这样子，所以我们所有的传统民间故事，就举例来说好了，大家可能不会想象说为什么白蛇传里头要发生那么大一场瘟疫，有没有那个就说是白娘子下的毒啦，哈，是说然后许仙救了大家。其实这里头也反映了很多那种民不聊生，其实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会产生一个大家另外的一种渴望，或者想要把某一种的苦难要转换，甚至让它能够超越。那这里头的这些在百年孤寂里头也充满了这种那种看似很不可思议的真实人生中不会出现的事情，但是那就是一个叫做故事的力量。它也是出自于因为他们这一代一代见证了这个南美的这100年的血泪史，但是光讲血泪史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往前进的。那反而因为这样子一个写法，重新让人感觉到一个南美洲特殊的一个文学传统，这个文化在马奎斯身上集了大成，重新发光。对，那你也可以说就是艺术它还是有一个超越性，它绝对不是一个一时一地的一个政策下的产物，或者只是一个你不是只是一个纪念碑，不是只是一个纪念馆，文学是活水源头。对，这样子的去叙述了一个百年历史的方式，可能反而比一个纪念碑会更长远更长久。 这让我想起香港三部曲。我们非常谢谢名作家郭强生老师今天来为我们介绍百年孤寂。 谢谢大家。